带色嘅就散欢喜嘛。啊，太阳呢个空行夜叉就空中嚟唱，即其夜何不思思思，闻空中有声。阿王善师啊，啱就得到咯。在南华寺亲近六祖，六祖一说法佢都唔到。王孝慈啦，啊呢个王咧，我哋前边六祖。伏飛河北，以河北省有言咧，開化四宗，就六祖呢個甚嗰個禪教化，比靠你有菩薩有菩提。有一童子明嘅神會，啊，你哋嗰部經唔同咧，你哋留意翻下邊嗰一段文。我嗰部經係我哋自己嚟印嘅。在南華寺的班有一童子就明了神會，童子年紀好輕，十五歲以下就稱童子，他名字叫神會。襄陽告示寺，襄陽在荊州，荊州有一個襄陽寺，告示在大人的告示寺，年得十三，至玉前得來參禮，年齡咧十三歲出家做沙彌啊！十三歲可以做沙彌，做得沙彌啦。至玉前不來參禮，玉前咧就敬酒，敬酒要玉前山。隋朝智者大師就嗰次開山，智者大師在玉前寺，在玉前寺開山。今日到班。辦公咧，即係辦文場，就玉前，玉前山都未遇到，遇到啦。佢就拜智者大師為師，佢就遇到，做得強行菩薩。至玉前得來參禮，師知識遠來單身。啊，六祖啊，的確是欠會。六祖見到小孩子十三歲，都稱為善知識，知識。你是有智有識的，六祖從來都不太太好欠佩對這個連孔子他都恭敬知識遠來艱辛，你從這個湖北山來遠道而來，你行得好辛苦，行到好艱辛，我就始終都行到哪裡有斜菜，萬丈得本來包，你從遠遠而來啦，你來的時候，你有冇將你呢個本來面目帶埋嚟啊？本來即係你個本來嗰個面目，你冇帶埋嚟啊？若有本就真合適子喎，假如你有咗本咧，你就知道呢個子人啦。本來面目有個子人，所以子中之子。本來面目係子啦，本來面目係你嗰個子。但本來面目還有個子人，這個是子中之子，若有本則合適子，史說看呢，但你年紀更輕，現在就試下呢，你試下講一講，是講不講得對呢，史說看，會以無智為本，見即是智，這個神會，這個神會孔子十三歲，開大口。無智係本，無智係本，無智係本唔錯。無智係本係微摩經講嘅，從無智本立一切法，立一切法咧以從無智而立嘅。啊，不過我以無智為本，都唔講本嚟面目，直頭用呢個無智嚟本，只鏡啲後嗰啲嘢就攞出嚟當自己。以無智為本。見即是子嘛，本來面目買個知人用嘛，佢又講嗰個本來面目知人用，佢見即是子，我今日見到六祖咪我啲子，見到六祖啊，六祖就我個子咯，今日咧，個師奶子聰明到今日啊，師即沙彌讚合取詞，六祖話呢個沙彌啊。爭求合取詞義，真貨佢唔講，佢又賣嗰啲詞貨，當然真係賣貨。我咧貨物咩價錢？ 一百蚊咧，嗰啲振房啊，哎，我買瓷單咯，買瓷單啊，50蚊，佢唔買嗰個振房，買嗰個瓷房。哎，呢位沙弥啊，振房佢唔講，佢又講呢個瓷房，贊求合取瓷兒。問佢呢個本來，佢又答出無字。問佢嗰個字咧，係我見嗰個咪字咁。啊，贊合取呢個瓷兒。取瓷耳唔取嗰个震耳，震耳唔取，取你个瓷耳。背乃问嘢，哦，发名咯。六祖话佢就赞合取瓷耳咧，可能佢都有啲唔忿气，佢又偷问六祖咯。啊，然后佢嚟问六祖。背乃问嘢，我相助善，还见不见咧？得我相咧，你咪助善。啊，六祖系助善噶。啊！你還見不見咧？你見唔見到自己咧？啊！見自己個佛性咧，見唔見得自己咧？還見不見？你坐禅的時候見唔見性咧？誒、啊，是哦。問六祖見唔見性喎？今日你嗨嗨慶六祖咯。所以是咧，以智障，智障即係嗰啲俗話叫做揸住嗰字智障。智障咧，智障色障，色障有話，智障就一智啦。智障有幾種作用，我哋行路的時候咧，都拍得卡，呢個智障。誒，是智障打上下，打佢上下啦。唔打耳是控是不痛。啊，我而家打你咧，你問我坐禪見不見咧，我哋就打你上下，你痛不痛？啊！你答啦，雖然亦痛亦不痛，哦，呢個生嚟嘅，等我開大口，亦痛亦唔痛，是，亦見亦不見，你問我坐禅見唔見性咧？我亦見亦不見，神會就問啦，如何是和尚坐禅亦見亦不見咧？啊，呢坐，啊，啲咩叫做亦見亦不見咧？是，自所見，常見自己可見。不見他人是非何妨？是以亦見亦不見啊！六祖話：我坐禅的時候，在禅定之中見到我呢個阿賴耶識，白色心念中啊，過去有無量嗰個有漏嗰個煩惱嘅種子啊，我見到啊，不容易啊！我哋能唔能夠見到自己心呢口？無師劫以來，嗰、那個有鬧嗰個種子，啊有鬧嗰個習氣，哪個見咧？一六祖就見佢。六祖話：我坐禅的時候啊，我常常見到自心啊，過去啊，或者做個人，做個畜生，做個鬼，啊嗰啲習氣都還在發識田中，誒、習氣種子我都見到，誒、我見過就離過，我哋將曬得乾乾淨淨。呢、這個就唔自所見，常見自心過牽。呢、這個就正式嘅修行。誒、欸，出修行咩？將無始劫以來啲雜氣曬得乾乾淨淨。無始劫以來雜氣在心呢後咪，發識心田中啊，藏起嚟嘅，唔容易見啊！你冇呢個禅定嘅力，你見佢唔到嘅，所以唔知所見，常常在禅定之中咧，見到自己嘅白色心田中，過去嗰、那個啊雜氣種子啊，見過就離過，見牽就隨牽，常見自心過牽，不見他人是非可惡喎，我白色心田中咧。冇別人嗰個是非，好唔好？啊，冇咯，所以我哋唔見人家是非惡惡咯。我見到自己嘅心有自己過去嘅過失，啊，我嗰個心呢行冇別人嘅是非好惡，所以我哋不見他人是非惡。在禅定之中就咁樣，見到自己嘅過失，見過離過，啊。自己的白色心田之中沒有別人的是非可惡，就不見他人是非可惡，不思他人是非可惡，不論他人是非可惡，這個就不見了。 啊，別人個師傅，我唔見啊，我十呢行冇喎，冇咪唔見咯，係咪啊？如果有就見啦，我冇啊，我十呢行清清靜靜，冇人家個是非，冇人家個惡惡，我只見到過去自己嘅雜氣中之，我咪嘥咗個乾乾淨淨。自所見，世人見自心過謙，不見他人是非可惡，是以亦見亦得見。咁咪亦見亦得見。以言亦控亦不控而學啊！啊，而家我問你啊，你話講咧，我打你三下，邊啲智障打你？你話亦控亦不控又如何咧？啊，神佢都唔敢出聲。以日不痛，同其木石咯。若果打你，你唔痛呢？你嘅身體又等於木頭，等於石頭一樣。啊，同其木石，一痛則同凡夫啊，即起未限。若果打你，你覺得痛，覺得痛咪有自覺，有自覺嘅就散呢個襯嚟，同凡夫一樣，即起呢個襯嚟。有請你啊！佢話行啊，還點啊行？限我打你啦！啊，日痛啊！啊，有自覺日痛啊！你就以凡夫相同，凡夫一痛咧，就起呢個襯你，還呢個限，即起未限。於向前見不見是變？你向前問我見不見啊？你知唔知道？呢個係異變。見就屬有，不見就屬無。這個是異變來的，見不見就屬有無異變。痛不痛是生滅，痛就痛生起來，痛就生，痛完之後這個痛就滅咯，痛就生，不痛就滅，痛不痛就生滅法，見不見就有無異變。以自性且不見，敢以弄人。我看你咧有無異變又未曾離啊，痛不痛呢個生滅心咧又未曾識，你都未曾見自性嘅。你自性嘅你且不見，敢以嚟弄人啊？唔係弄邊個？弄祖師，敢以嚟弄個祖師？問個祖師坐禪見不見？神會禮拜悔謝，神就知道了，知道啊，觸誤呢個祖師啊，得罪和尚咯，所以神會啊禮拜悔過嚟謝罪。師有嘢，依日心埋不見，嚇、啊、你個心若果埋不見個佛性咧，你就不妨去問呢個善知識，指一條路你。當你犯家嚟見性，問善知識覓路啊！依一心即至見性，已發受行啊！假如你嘅心係開咗悟咯，善知識指點，你開咗悟咯，你就見呢個佛性，佛性嘅無量功德，你就從性起受，受福受慧受六道受萬行。自利利他，嗱以法嚟受行啊！啊，以自埋不見自心，一來問唔見而不見啊！你自己嘅埋啦，都唔見自己嘅自心，自己嘅心未曾見，你就翻過嚟問我見唔見？啊，你自己唔見咧，一來問唔見而不見，問我坐禪見唔見啊？自知起化以麻，啊！我坐禅啊，见自己个心啊，我自己知道嘅。而人饮水行浪都自知嘛，我自己知道。啊，唔会被你一问咧，就会埋咗。喜爱你问而买，以日自见，亦不待唔买。假如你係見自己嘅佛性咧，你又唔會被我咧問你就會埋咗佛性。見佛性的人啊，人哋點樣問咧，佢都唔會被你埋到。何不自知自見？乃問唔見亦不見。我哋何不自己嚟知道自己嘅心，見翻自己嘅佛性啊？ 你就翻過嚟問我見而不見。即係修行人應該有自知自見，自必是成求知之心，自必是成求見見性。莫問別人見而不見，何況問呢個祖師見而不見？神會再拉百二拜，神會知道自己有罪啦，再拉一百個拜。求借過天，求咧借即係懺悔，啊懺悔嘅過失，同埋呢個罪愆，復勤克制，啊復勤，誒克制，做呢個侍者，啊復勞係咪勤力係咪，又克使侍奉，不離左右啊，佢個沙彌嘛十三歲，從此日日都不會離開，總是左右的。所以這神會就年紀再稱十三歲就見六祖。一日事過中熱，不有一問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該無面，知人還識否？有一天六祖就聖座說法，但我有一個問，即係六祖話我有個問，我識得呢個問，我見到呢個問，我得到呢個問，我有一問，到呢件物咧冇頭就冇尾嘅，無頭無尾，無始劫以前你望佢個頭都望唔到，無眾劫以後你望佢尾啊又望唔到，佢冇尾嘅嘛，向前望不見其始。向後望就不見其中，無始到無終，無頭到無尾啊！呢件物係咩物咧？嗱，講啦，有物就有頭有尾啊！但呢件物咧係冇頭冇尾嘅，唔有一物都無頭無尾，無始到無終啊！無名無字，世界上一切都有名有字，虛空都係虛空嘅名，係嘛？虛空都係派佢個字嘛。虛空名太虛字，佢都有個名字嘛，波嘢都有名嘛，以妙慧為字，波嘢就妙慧，妙慧個字咧，波嘢咪名，六種呢件物咧，冇名，唔係冇名，用嗰個名字按唔上，想按名咧，按不上，按咩名都按唔上，假如你按個佛啦，咁啊佛咧。哦，佢有冇埋啊？冇埋嗰咪何用角？你呢個佛字按唔上咯喎，佛係角呀，角係對埋嚟講咩？佢冇埋咧，何用角咧？呢個角字唔對咯。有埋就算有角嘛，冇埋喎，何必按個角字？你個角字按唔上，佢冇埋，你按角就按唔上啊！用咩名都按唔上，無名無字。無蓋都無面，呢件物不但冇名冇字，連嗰個蓋隻都冇埋，連嗰個面前都冇埋。咁樣咧，向前望望唔到佢面，向後望望唔到個蓋隻，佢無蓋到無面啊！望唔到個蓋就望到個面咧，望唔到個面就望到個蓋咧，佢無蓋無面啊！無蓋無面，所以昔日顏微學啲孔子嘅心法，佢仰之離江，專之離見，思之在前，忽然在後。望佢在前，忽然間望到後面嚟；你望佢在後咧，忽然在前咧。雖然無蓋無面，無前無後。今日顏微啲名，欲罷不能。佢想罷都唔罷噶，所以我哋修行修到欲罷不能可咯，係嘛？欲罷不能嗰面咯，念佛念到咧，唔念都有你念嘅，自然念嘅，叫你念嘅，想懶惰都唔懶得，叫你念啊，瞓覺都會念到你聽嘅，佢哋欲罷不能啊，所以欲罷不能咧，你已經上咗路咯，即係顏微你用功用到咧，思之在前，不然在後，就係呢件物。 唔有一物，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杯無面。講住，知人還識飽，你大家識唔識啊？唔識就慘啦！啊，呢、這個慘詞咪咁樣嚟。唔識你就慘，啊，慘一年十年，啊，慘到識為止。啊，佢又冇頭嘅，冇尾嘅，係咗件物。啊，又話冇，唔係話冇有。但是他沒頭沒尾沒面沒字沒背沒面，知人還識飽，不識你就慘，這個善字就是這樣，罵頭就是這樣出來。所以後來的大德講真，個個都可以罵頭。罵頭從哪個地方來？就是從出壇警示。這個就是罵頭的，那是無頭無尾無面無字無背無面，這一件物是什麼物？慘的嘛，哦，就叫人哋參啦，參狗啦。所以我講咗韓國，二十年前共包和尚到韓國，韓國啲人咧個個咧都看呢個話頭，話是什麼？你一見到面啊，是什麼？話呢個話頭做咩咧？碌咗彈影子嚟咁啊！唔有一萬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無骨無面，是什麼？就撐呢個飯頭，所以韓國後來有好多大和尚都悟道，就撐呢個飯頭。神會出現，哦，呢個神會咧就出嚟。是知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，佛嗰個本源係神會個佛性。啊，六祖啊，馬上咧就可清嘅，知聽你到到無名無字啊，講明啊無名無字。你又付出呢個本然，付出個佛性，本然佛性咪變得有名有字呢？啊，你便付出呢個本然佛性，好咯，你向佢有班毛蓋頭嘅，你將來有一班毛啊蓋嗰個頭啊，治毛毛嗰陣時，你嘢只成個自戒中途，自戒名相啊，名相識講啊，識戒唔識行哦。恐怕做這個擺劇法師，識解不識行啊，名相就識講，自解眾同，自解這個名相啊，佛性咯，本然咯，真義咯，法界咯，言覺咯，是不是？而內藏咯，哦，你就名相就自解，識解，但是不識行，你只能教做個自解的眾同，所以神會啊，俾六祖嚟，一下子嚟可斥，可斥都唔有根，唔知把手機麻煩，做咗呢個自解嘅重重啊！一切都識解，解就解呢個名相啫，未曾親見啊嘛！祖師滅炮，會入勁都，大萬朝太瞓覺，係咪啊？六祖滅咗之後咯。神會就年紀好清啊嘛，係咪後嚟入到呢個勁士啊？勁樂勁就係長安，樂就樂嘅啊！入呢個勁樂啊，大萬藏契呢個鈍舊，因為神秀就講戰舊，藏契就講鈍舊，佢還人咧藏契呢個鈍舊，鈍見佛性。石顯重機，佢就石到布施嘅顯重機，聲行耳曬，佢住嗰個地方叫做何澤賢，所以是你何澤禪師。何澤禪師就神會禪師嘅，就錄咗啲弟子嘅。一讚得問師曰：王愛與子什麼人得？師曰：會佛不人得。讚問和尚還得否？斯文我不會佛法，嗱呢一段，你睇下你哋嗰時有冇咧？有冇啲時候你又畫到下邊嚟就有啦。有個讚人咧就問六祖大師，知而故問，佢知道嘅。王外已知，什麼人得啊？王外就五祖啊，佛法大義，見性嗰個種子，邊人得咗啦？明明啊，六祖得，佢哋真系問六祖。師爺，會佛法人得，會佛法呢個人得。六祖又唔講自己得，有個你會佛法你得， 佢會佛法佢又得，個個會佛法個個都得，誒會佛法人得，誒佛即係國人，國的時候冇我，冇我你就會佛法個個都得，有我咧有我未覺，個個都唔得，誒所以六祖就講明會佛法啊，會佛法人得。再問啦，和尚問得否？和尚知六祖嘅，但六祖啊，你得嗎？我不會佛法，因為有我咯，有我咧就不幫，就唔會佛法。有我就不會佛法，就唔得。如果無我，會佛法，人人得。所以六祖啊，答咗口皮唔淡嘅。個個都得，只要你會佛法，無我個個得。如果有我，有我不會佛法，個個都唔得。我六祖啊，就有我不會佛法，我又唔得。嗱，我不會佛法，我不會佛法咯。我唔覺得唔得，我不會佛法，會佛法人就得。所以六祖咧就答得好嚴重，答呢個和尚，免得佢再問，不會佛法人就得咯。我六祖不會佛法咯，就冇得問。答得嚴穩穩。是一日欲逐所受之意，六祖大師一日咧逐即係曬牙，即係曬牙呢個袈裟，袈裟五祖前的，八波就前到五祖，五祖就前的六祖，所受之袈裟，以無美池，以無鑑美之泉水，揾個鑑美嘅泉水曬。曬來嗰個袈裟，印之字孝五釐去，印之咧呢個字孝，即係南華字後邊咧五釐去嘅，恐怕五釐係隔五十步落邊。南華字後邊啊，五十步去嘅，見山林乜茂，乜即係樹木、紫色、茂盛啊！南華寺後面的樹木好高好大，單單的九條蟲都不知幾四五隻不夠，那九條蟲啊，他說那個上重慶南華呢，那名字富木蟲山，有兩條富了都後來散發出來，這個山林密茂，水氣都噴泉水啊！望下呢個空中啊，哇！嗰啲水氣群旋到呢度，是珍惜出地前應手而出。六祖啊，佢有呢個自誠心，打呢個色，整呢個色嚟作下嗰個地。呢個泉水就應手而出，呢個泉水就湧出嚟。所以人有誠心啊，遍地都感應。呢個誠心啊，得啦。有誠心的天地也都向你還，那前就應手就移出，積而為池，那些水一出了，積埋積埋就變成水池，積而為池。所以現在南華寺就是九龍池，九龍池，但是南華寺後面的九龍池，識就識這個水，這個水很甘甜的，積而為池，乃背濕滿以石上，錄到的好恭敬嗰只袈裟，呢個袈裟就表述內前心恩，外前一個袈裟，表呢個信字，乃鼻濕，碗碗就曬牙，曬咧呢個耳就石頭上曬嘅袈裟。當佢曬耳啲時候咧，有熟僧方便搣舌，熟僧都四川生啊，有一個和尚咧。叫做方便，名稱叫方便，熱即係拜熱，震熱，六祖大師。是熱上人公何事啊？六祖就問上人，上人即係出家人自稱嘅，出家人自稱上人。個上人啲公何事咧？你用咩供啊？邊一種供用在場啊？所以禅宗啊、净土宗啊、律宗啊、讲经啊，嗰阵时就唔讲净禅，未有净禅嗰个宗。公何事业咧？佢以善数，我善以数，你 你雕都木塑，幫我扇啲塑正，塑佛正我再扇，用得你嚟塑，用得木雕，只話你塑到木雕成，現前真佛得甚分明，扇塑扇塑呢個佛正，師正式業以是塑看，錄咗話正式。你數啦，你數俾我睇。今日叫佢數咯喎，意思數看癲啊，妄抄我放定哦，點樣數啊？今日你叫我數，點樣數咧？六祖叫我數啊，就數嗰個佛性，佢就誤會咗咯，唔知道啊。六祖正式我呢個佛性啊，你數啊，你點樣數啊？意思數看你點樣能夠將我呢個佛性啊數出嚟啊？以思數看，邊個妄抄？我數日啊，過咗幾日啦。呢、這個方便咧，就數就呢個真相，就錄咗個真色嘅相數出嚟。可破就七寸啊，破七寸都唔係可破。曲真奇妙，微笑都微妙啊！啊，似模似樣，要做一樣都相同啊，微笑都微妙，似模似樣。曲振奇妙，數得唔知幾次嘅。知消業，以善解數性，不解佛性啊！我當時問你是數看咧，想你嗰面數呢個佛性，誰不知你數啊數出我個像出嚟，我個佛性啊你數唔到，呢個像就俾你數到，啊是咪笑起嚟？以善數性啊，以善數像嗰個性。不解作佛性，作佛嘅性你唔解，數正嗰個性咧，你就善啦，數得好。嗱，以善數正性，不解作佛性，即為我頂受機。即時咧，六祖話我呢個放電和尚嘅頂啊受機，永以人天榮福田啊！嗱，我哋數正咧。素正人人供養嗰個佛像咧，呢個就人天嘅福田。你永遠做人天嘅福田咧，你做個素正師咪？盈以以酬之，六祖寫下咧呢件耳咧，佢嚟得好，不如將嗰件耳咧就贈送咗俾佢酬謝佢咧，搭謝佢嚟素呢個像咧，嗱將搭摩前嗰個耳咧就酬咗俾。六祖以後前法不前語，不如將呢耳咧就送咗俾佢。變取耳就分嚟三份，變取咗呢件耳咧一份咧就分嚟三份。啊，將嗰件耳咧就分嚟三份，一屁數正，一份咧就屁呢個數正。啊，六呢個方便數咗六祖個正，一就自己留嚟用，一咧就用種果物異地種。用呢個種，呢、這個種葉啊，好大嘅，青色嘅。用呢個種葉嘅果爆起嚟，意即係埋在地下。曬葉效得此意，乃唔出曬啊！效如果有人得得呢件意咧，呢、這個唔係別人，就係、是、我，就係、是、我出現曬間啦。此時以此，我哋就呢個男，就呢、是、個曹太啊，曹太保林山啊，啊！做支持，乃唔出曬支持以此重建殿宇啊！我重申咧，將呢、這個保留呢、這個廟宇重新嚟建一建，壞咗就重建。宋家要八年有爭離先啊，仲唐朝咧，唐朝就當宋朝。唐朝就經過殘行五代，殘行五代就到宋朝，宋朝有四百年天下。哦，從呢個唐朝到宋朝啊，已經有五百年。有一個僧叫做維仙，有一個和尚叫做維仙，受殿佛地得而生，受呢個殿，受呢個重慶南麻寺嗰個殿，佛地的時候，得咗呢件衣，好似信咗一樣，未殘太多。正在高前之祈禱切應啊！呢、這個正咧，錄咗個正啊，方便數錄咗個正咧，七寸角 空前停留，那个江啊叫高前景，高前景这个名字。啊，起土的七景，一个有人向个江来起土啊，求风的得风，求雨得雨，啊，求晴的得晴，啊，求智慧得智慧，你求乜嘢都得，起土的七景。聽下聽下文咧，阿老闆你講下，你十五字講嘅，聽下。有餐佢卧龍禪師快雲，卧龍都有鼻梁，南鼻白事上，佢經滲不起，菩提覺摩。菩提日日掌，先乃行慶啊！呢個幾緣分，有一個讚咧，唔知道咩名啊？佢就能夠舉出鵝卵禪師嘅牌。鵝卵啊，可能係當時一位大德。他們一心戒流行滅散，這個鵝鑾呢，做不修戒，這個僧人呢，就請他們念，咦，他不修戒就修行。例如，釋迦牟尼佛滅度了咯，阿難辯者，向到一個沙彌啊，他一時先修戒。那個沙彌怎樣說呢？他若人生百歲，不見水療渴，不然生一日，虛得了結之。那個阿難是全佛心印的人，長得那麼修戒，就像這個紅痴說的，紅痴紅痴，你那個修戒讀錯了，他轉著認為怎樣讀明。他一人三百歲，他不了三物三忌，不如生一日的而得了見子。所以我們生一百歲就好，不及一日呢了這個三滅機。什麼叫三滅機？這個世界也是生生滅滅的，剎那剎那生滅。这个世界啊，过去的世界共现，有世界不同，一刹那刹那是变异的嘛，真是美拉菩萨成佛，这个世界是平的嘛，根本不同现在的世界。释迦牟尼佛那时候，那些水是淡的，哦，二千年后啊，那些水就不淡，所以这个世界是有生灭机。你一了呢，你的世界你就可以解決，你又可以做一個世界出嚟。所以呢個世界啊，係為心所造，生滅噶嘛。講到我哋嘅身體，也是生滅機。我哋嘅身體啊，唔係十年就一變，一個月一變，何止一個月不變，一日就一變。唔止一日一變嘅，一分鐘一分鐘咧咁樣改變。誒，但係我哋人個身體，得意啲時候寬容嘅，失意啲時候苦考苦練嘅。呢個身體一時時常改變㗎嘛，呢個生滅機嘛。若果你懂得呢個生滅機咧，呢個身體不生不老不死。这个身体也是生灭机的嘛。后面就又讲我们那个心呢，我们人那个心呢也是生生灭机，念念不停留，即急水上打皮球。我们的心呢好像急水上打皮球的人，念念不停留，前念啊可能是念佛呢，第二年呢可能是巴蒙聲，第三年呢善念， 大四年咧，可能咧要起咗恶念咯。所以咧，我哋嗰个心啊，念念啊，都变改嘅。你明白咗嗰个心嗰个散热器咧，你就见到心嗰个本来面目，心嗰个真实相俾你见到。但系唔容易嘅，我哋人人都系埋嘛，埋得不离呀。佢唔明白自己个心啊，散热变改，所以人啊，自己个心啊，散热改变都唔清楚，何况别人嗰个散热心，时时都改变噶嘛，心会变嘅，唔系永远系咁样嘅，有时变就变啦，睇你变乜，一个变好，人天路上都有你份。一个你个心啊变丑咧，地狱比畜生啊有你份。一个当你变嗰阵时，你认识嘅不变咧，我随流人得性，认识嗰个性啊，无苦都亦无有咯。所以歌手大咧，一人生百岁，不识散灭起，不如生一日，得了见之。了解呢個生滅器就好，生滅個動機。咩叫生滅器啊？現在我講俾你聽啊，呢個港行咪真係電單，電單一個電債咧。呢個電債啊，你一按佢嗰張單就值，你一按佢嗰張單就息啊。呢個咪記啦，啊，你唔好弄壞嗰個電債，弄壞嗰個電債就有得你煩惱。一個電帶你識會撳佢咧，佢就放大放明啦。呢個咪三年幾？你唔識會摸多呢個電帶咧，呢個屋嘅始終都係黑暗嘅，冇放明，唔會放光明。所以咧，我哋嘅心嗰個三年幾咧，一定要清楚。呢個啦，心咧，因此冇一修戒啊。都能夠令你了散死啊，令你超凡入聖的，就是祖師釋戒不是隨便。所以《金剛經》文恒河沙七波故事，你都不及受前一四句戒，四句也不是多，我賴那四句就四句了，一人生百歲就不了散滅機，不而生一日，而得了見之，了見呢個三機，了見呢個三機一撳佢一放大放明，你摸唔到呢個三機啊，煩惱啊重重，所以咧轉凡入聖，都係嗰一剎那間，呢個咧一四句偈，一四句偈係先嗰啲恆河沙七波嚟故事嘅共達。咁現在呢個六祖壇經咧，有一位僧人啊，佢就做咗修戒，做咗啲六祖嘅聖湯啦。六祖係有擲法眼嘅嘛，你是邪是正咧，六祖一問你知道。哦，我修戒咧，就俾六祖問到。不過我論禪師嗰修戒點樣講咧？生我論你有伎倆。有伎倆，有伎倆咪曬曬啲伎倆啊！修行咧唔用曬曬嘅。